据南朝鲜韩国广播公司电台报道，南朝鲜伪军浩展集团大谈对谁的惩戒，15号发射了玄武地地导弹，可它发射后几秒钟内就坠落在大海里。伪军内部正忙着查明坠落原因，从海水里捞回导弹，验证同一系列导弹性能等。